was in the zone. Yeah, you should just be yourself. Right now you're someone els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给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酒吧，这里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推送的讯息，同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好不好？ 是的，记得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哦，看完之后如果觉得喜欢我们或者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点击关注或者是分享。喂，走，万水千山 总是 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6月26号、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要办一个特别直播了。那天呢，是我们台的开播仪式，是的，每天的那天的17个小时，会做一个长达17个小时的生如夏花特别直播活动。那我跟水水呢，是在早上7点到10点、会请很多自己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同事 打头炮。 哎，是的，打头炮，跟大家一起问个早了，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支持。 对，欢迎天哥，天哥来了，天哥。第一个话题就是聊我们俩的头发，他说我理发了没有， 他说水水理发了，头发还没干。 No， 是因为北京下大雨。我们俩的裤腿现在都是湿的，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水水正在拿着一条白毛巾擦脚。 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挣扎了很久， 要不要拿毛巾吗？ 不是，我是在想到底是光脚穿拖鞋湿了就湿了、背一双干的鞋在包里、还是说破釜沉舟破罐子破摔就直接穿着鞋出来。后来我还是觉得如果上一天班然后脚是湿的，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是的， 我就穿了一双拖鞋， 然后带了一条毛巾，是吗？ 对。 很像我爷爷。 你知道在前天就不是预报说要有暴雨，但是前天晚上没有下的时候、我内心就呵呵了一下，因为在北京其实还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的 嘛，就是预告半天什么都没有。 是的， 然后昨天这场雨也是下的就是稀稀拉拉的，很不认真、 对， 但是今天早上大概5点多我被一阵雷打醒的时候，我真的有 是劈到你身上了吗？ 他劈到了我旁边的布娃娃上。 那你好险。布娃娃平时没有做好 表示哦。 很险，他经常说我的坏话，被我听到。 那你要感谢雷公替你教训他喽。 哪儿来的布娃娃了？我没有布娃娃。然后， 蠢哦。 然后， 画面，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看到这场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OK， you impress me， OK， 你赢了，好吧？就你下得很认真，我知道了。然后20分钟都没有叫到车。今天真的是大家不管是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出门，一定要真的打出一个提前量来，因为今天的车真的非常难打，而且骑单车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我今天早上是自己开车来的，我本来想着应该很难打车，我其实并不想开车，可是呢我觉得车估计不好打，我就自己开车出门了，然后路过很多桥底下都积水，觉得很好玩，滋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做什么激流勇进这种感觉，然后就还挺有趣的。可是发现很多高架桥下面停了很多共享单车，那瞬间有点小小的心疼，觉得他们被淋得好惨呐、啊。 我终于发现为什么我生活的就是贵阳那个我的家乡动感那个共享单车， 你很喜欢把共享单车说成动感单车，到底是 爱运动 多动感 爱健身爱健康， 好的， 好不好？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城市经常下雨，可能一年365天能下个150天的雨，所以就很难真的把这个动感单车骑起来，对不对？ 没错，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在今天呢要注意出行的方式啦。下大雨了，在北京的朋友谨慎驾驶。另外呢，小男朋友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他说好久不见了。我跟水水真的是有好几天没有见大家了， 好几天，两天，好长。 然后接下来还有2天会见不到， 想你，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我跟水水呢，今天直播完之后要去很认真的准备6月26号早上的特别直播，所以说呢，周六周日估计咱们也见不到。 对， 大家可以听到了，但是可能不会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所以请大家珍惜今天，好不好？小男朋友还有天哥，把这5天想对我们说的话全都发到今天来，然后下周一6月26号早上7点要准时守在花椒直播这儿了。 对，所谓小别胜新婚。 是的。好了，那马上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老人，是一个被称作现代版鲁滨逊的一个人，这个人真的很神奇，他在199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他决定离开城市的生活，独自到一个岛上定居，然后他带了一条狗。他把这个岛买下来，因为他是一个富翁。但是呢，他在1997年之前因为股灾而损失了一大笔钱财。突然，人在钱丢了的时候，可能对生活都会有更透彻的领悟吧。他就决定说，我的人生不要和这群城市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了，我要去另一个岛上。然后呢，他就买下一个岛。他当时给澳大利亚政府承诺的是说要在岛上去建一个度假村，然后后来还有被澳大利亚的就是官方去投诉，就说你当时答应建给我们的度假村去哪儿了，现在你完全就是把这个岛当你自己家。 他现在是一个度假村，我的个人度假村呢。 对，然后你看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有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当中，他和他的这只狗以及和他这个娃娃女朋友， 娃娃女朋友。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先看一下这个老人。 好， 这个老人的名字叫做 David， 叫做 David Glinshing。 Glashing， 好重要，好重要，真的。 大卫，对不对？ 大卫， 然后大卫就是在一个荒岛上和他的狗，还有他的娃娃的女朋友，还有他就是 WiFi。他的无线网，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张图片，这是他的女朋友啊，就是一个 他都是用这种手推车推着自己的女朋友的吗？ 对，他的女朋友没法自己走。 这是一个类似那种，就是你知道服装店里会摆的人体模特，哎，是那种，也不是软的，不是可以充气的， 对，就是、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大个儿娃娃， 对， 嗯。 看着有点瘆得慌，我 有点瘆得慌， 是吧？ 嗯 嗯， 我的天哪，随风也来了，天哥也来了，小男朋友你们已经聊起来了。你们觉得如果你是富豪的话，你买下一个岛，会弄一个这样的女朋友陪着你吗？那就真的变成疯狂的小男朋友了。 但你知道吗，在岛上居住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他带过去的第一只狗， 嗯， 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毒蛇给咬死了。 哇哦。 嗯，然后他现在陪伴他的这只狗叫做 Dingo， 嗯， 之前陪伴他的那只狗叫做 Quasi。 嗯嗯，真的很就是在意别人所有事物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面前的这个麦叫什么呢？ 叫小水的麦。那我想问一下，嗯，你前面这个麦它没有名字对不对？ 它有名字，它叫 Samia。 Samia 是什么？ 是的，你管。你就这么在意所有的名字。 那 你还记得刚才两只狗叫什么？ 第一只叫 Quasi， 第二只叫 Dingo。 我给你鼓掌。 那你知道我现在重新命名我手上我就是面前的这个麦克风，你知道它叫什么 叫什么呀？ 它叫 Rasi。 我支持你好不好？那请用你面前这个 Rasi。 好讨厌哦，你这种人。但是随风其实他给的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大爷啊，哦， 嗯， 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他说就跟鲁滨逊很类似啊。嗯， 哎，随风，你有没有听到我在介绍这条新闻的前几句说的就是他是现代版的鲁滨逊？请问你发现他和鲁滨逊类似，是发现了一件多么重要、多么新奇的事儿吗？ 人家没有听清楚吧？这个大爷他是澳大利亚买下一个岛，是一个现代版的鲁滨逊。嗯， 对， 嗯，有一个自己的假女朋友，还有狗，嗯，很多狗吗？ 一只狗，只有一只狗， 哦， 嗯，然后他其实实际上在这个房，他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的时期， 嗯， 然后呢，他这一块地和这现在住的这个小木屋啊，都是很简易的，都是用自己的豪宅换来的， 嗯， 而且你要知道，他不仅离开的是城市的人类，他同时离开的是他的家人， 啊，哦。 他也不要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嗯，什么意思？他是用他的豪宅换来的这个岛，他把他豪宅去哪儿啊？ 卖了， 然后买了这个岛，嗯， 对，然后买了这个岛， 哦， 然后在上面建了一个小木屋。 嗯， 对， 觉得挺好的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岛。 嗯， 第四张， 嗯。哇，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岛，是不是？ 对，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岛了。你看起来你就知道，就很小，可能你就绕着它跑一圈，可能就半个小时。 嗯。 对吧？差 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岛真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啊！澳大利亚当局不应该这么苛刻了，还要求人家建一个度假村。建一个度假村，这个岛估计只能放一家酒店。嗯， 好多 岛。放两家的话，就比较太密集了吧？ 对，嗯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的是他这种独居的生活状态了。 嗯， 这种生活状态真的挺爽的。但我总觉得独居的生活状态会有一些就是 bug 在里边。 嗯， 就第一个，就比如说，如果他生病的话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 是的。 他是不是要出来就医？ 嗯， 我在想。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跟你没有关系，好不好？人家生病，人家自己会出来找医生的。 哎， 他会带很多药去岛上。他不舒服，他会坐快艇回澳大利亚的大陆的，好吗？但是我觉得天哥关心的问题比较有趣，他说他只有一只狗，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单身狗。没关系啊，狗会狗刨的。他如果真的想做什么，他可以游回澳大利亚的大陆去。 但我觉得一只狗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那种感觉是特别幸福的。 嗯， 我经常在北京看到一些让我就是融化，就感动到融化的画面，就是那种就北京的真的老大爷或者老大妈，就是一个人，然后走路都走得很慢了，又走不动了， 嗯， 然后旁边有一只比他走得更慢的老狗，就很可爱，你知道吗？ 是的。 而且那种狗通常都已经是养出了那种就特别听话的感觉， 嗯， 就你觉得他说一句话，那只狗就能马上领会， 嗯， 自己还能够添三句的感觉。 嗯 嗯， 的确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状态了。嗯，那介绍的是，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老男人， 嗯， 然后在。怎么了？ 刚才我用大爷评价他的时候你嗤之以鼻，然后你最后总结的时候用了老男人三个字。 你不觉得老男人和大爷听起来老男人就会性感很多吗？ 我觉得大爷非常接地气，我觉得大爷听起来很亲切。 但是我不喜欢地气，所以我不要接。 好， 好不好？ 我不喜欢老。大爷，听起来还有大爷这种感觉。 珊珊，不管怎么样，再过40年，你也是一个老女人。 是的呀， 对不对？ 还有40年呢。对不 对， 对，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以及可以欺负你的人。 抓顺手了， 这一揪有没有来得猝不及防，请你注意你的措辞好不好。是给你免费上了一课，不用客气。下一条是什么？ 好，下一条要介绍的就是你以后即将要变成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群老女人。嗨。就是最近在网上疯传的关于日本大妈跳广场舞的这一个消息，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那有网友就非常细心也非常热心的对比了一下，到底日本的大妈和中国的大妈跳广场舞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他们的老师不一样，比如说日本大妈的老师是雷鬼的歌手。 哇哦。 他们跳的广场舞是具有 reggae 的那种，就是节律的那种舞蹈。 好酷哦。 大家可能不知道雷鬼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啊。雷鬼这种音乐就是类似于比较嬉皮士一点。 对。 就是比较。 节奏很欢快。 吊儿郎当。 是。 然后总是慢半拍，然后你就觉得听到雷鬼的音乐，你就不知不觉的开始扭动起来，你就觉得世界的时间都开始变得慢一点了。 感觉雷鬼的音乐好像弹跳力特别强。 对， 就是， 你就感觉全身特别有劲儿， 对 对， 对。 然后日本的大妈呢，最近是发布了很多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出现的都是他们穿着和服，然后跳 reggae 的这样的舞蹈的一些就是场景，然后呢，很多的日本年轻人都觉得日本大妈太酷了，然后这样的行为呢，也是从日本的北海道一直南下到冲绳，在各个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妈，而且他们还出过了这个雷鬼版的广播操，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像看到了学生时代做广播操的模样，但是说句老实话，这些大妈跳的比广播操酷的太多了。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就是他们在跳广场舞的时候的一个，往上一点吧，应该是。 好。这个图片呢，在看这张图片之前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对直播间的朋友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欣慰。哇，这是在跳雷鬼的日本大妈是吗？他们还穿着和服跳啊。 对，都是穿着和服跳。 那能活动开吗？ 不太能。 就是因为这样才跳得好的，是不是？只有一个跳得一般的借口。 就是压总感觉。 压总感觉。感觉真的好酸哦。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水水分享的这些大妈们还是挺可爱的，就也希望咱们的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变得这么酷。 对， 跳的这个舞种可以更加丰富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妈很抵触广场舞。 你妈是很特立独行的人啊，你妈都是去戈壁10公里越野的人。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跳广场舞，中国的大妈们最需要的是好的老师。我通常觉得他们的就是舞的那个编排啊有点问题， 就基本上是这样，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 我就觉得就是 要结束了，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赢太阳。 对。 就手总是喜欢兜着，好像你要框个啥回家一样， 就喜欢跳的就是属于那种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之类的这种的伴舞的感觉，是不是？ 对。 好了，说到这个跳广场舞的讯息呢，忍不住表扬一下直播间的小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对我的呵护非常的有道理，刚才明明是我在直播间打了水水，然后你看看大家的留言 怎么了。 水水，你的脑回路太清奇了，水水你这样聊天好欠打哦，水水不许欺负珊珊。 你就编。 我没有编啊，待会儿等刷新你就看到了两条新消息，就是这两条。 OK， 好。我 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反省？ 我没有反省，因为我都两条已经分享完了。 谁看随风说我同意珊珊的说法，我也不知道他同意的是哪一条。天哥说水水这么唠嗑好欠打哦，水水不许欺负珊珊，呵哈。 嗨。 真的是。 OK， 所以你今天在第一个时段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两条资讯呢？ 你刚才不是提到了很多自行车吗？说大家在骑自行车。 你现在脚是湿的吗？ 我现在脚是湿的，因为我今天穿的是运动鞋， 对不对？ 我其实在开车， 说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你很开心对不对？ 很开心。 你能给大家表演一下刚才你在擦脚的样子吗？让别人看到你这个蠢样子，我觉得我好像就我的决定也没有那么错误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还会不会骑这个共享单车，我估计不会有了。可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数据啊，因为现在骑单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水水也买了自己的自行车， 但现在都还没有组装好。 全世界上有很多对于自行车很友好的城市，大家知道全世界对于自行车最友好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吗？ 我要抢答。 你抢答吧。 阿姆斯特丹。 No。 斯德哥尔摩。 你不是知道确切的答案，你抢答个什么呀？ 我就是演一演。 哇，那真的是不对。那这怎么样，你再猜一下好吗？ 难道是赫尔辛基吗？ 正确答案其实是哥本哈根。 哇，天哪，哥本哈根。哎， 走开啦。哥本哈根呢，现在它的自行车数量其实是已经超过了汽车数量的。比如说在北京，在中国，虽然大家都骑自行车啊，可是其实自行车数量并没有超过汽车数量，还是汽车比较多。但是在哥本哈根大力推广自行车多年之后呢，自行车的数量终于超过了汽车。他们是怎么监测自行车的数量的呢？他们是从70年开始就开始用传感器记录城市里面自行车的数量，而他们去年录得的数据显示，哥本哈根现在有 26.57 万辆自行车，而汽车呢只有 25.26 万辆，也就是自行车现在占据了城市交通工具的多数了。 所以说就是很环保。 对，因为哥本哈根就是一直是以自行车文化著称的，在他们的居民当中，大概是有41%的人都是选择自行车出行的，这个比例很高，对不对？ 对， 城市为中心的交通当中有32%都是用自行车来作为这种交通工具的。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就是城市比较小，可能骑自行车比较方便一些，对不对？ 是的，包括这是一个统计数据啊，大家可以看一眼，其实就是包含了哥本哈根和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和汽车的数量的对比。包括哥本哈根市政府在自行车配套设施上已经投入了很多，希望大家可以采用这样的出行方式。 我在英国遇到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喜欢哥本哈根的。 真的吗？ 对，都非常非常爱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很棒是不是？ 对。 而且呢，政府的确给出了很多投入，比如说他们拓宽了这个自行车道，修造只能自行车通行的天桥，包括建这个自行车的高速道啊，实时显示路况的 APP 啊等等，所以说大家骑自行车是非常方便的啊。包括他们是智慧交通信号灯，根据实时路况来调整信号灯，改善骑车的体验。 所以其实骑自行车和开车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感官上的区别的。 是的， 有的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在风雨没有那么飘摇的年代，就是太阳稍微就是明媚一点，骑自行车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中太阳。太阳现在也很明媚呀。 已经下雨了。在土里种下一个老公，等雨后就会结出很多 很多 的老公。 很多 很 多老公是不是？我还种点别的吧。哥本哈根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自行车呢？是因为哥本哈根曾经定下过一个目标。他们说2025年之前 这个小小的目标， 零碳排放的城市。很酷对不对？ 2025年没有人开车。或者说所有的车都变成了 清洁能源型的。是的， 然后大家主要的选择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对的。 OK。 好，明白了。 那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呢，居民在哥本哈根每骑1公里的自行车，他所在的社会将会获得23美分的利润。如果是换成开1公里车的话，社会则会损失16美分。所以说哥本哈根非常非常重视自行车的发展。不管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话题我觉得水水应该会很感兴趣。 你说 全世界最适合骑自行车的10个城市 啊。 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瑞典的马尔默、荷兰的乌德勒支、荷兰的爱因霍温、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法国的波尔多、法国的南特、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这是全球最适合骑行的10个城市了。 基本上都在欧洲。 是的，都在欧洲，而且法国占了很多。 荷兰也占了不少。 对，荷兰占了2个城市。 其实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文化也非常发达。 对的。怪不得你上来就会猜阿姆斯特丹。 因为阿姆斯特丹就是自行车的那个停车场很有特点。它一般都在2楼。 就是一个矮的楼，一个低层的楼，一般来说它的屋顶都会停很多很多辆自行车。 对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这样的自行车文化吧。嗯， 是， 因为它和汽车文化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我觉得咱们俩都是属于那种会真的去享受自行车的人。哎， 对， 你好像还蛮爱骑自行车的。 你知道我以前不会骑自行车。 我知道你以前很笨。 很笨。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因为住的地方离上班就是太绕了，如果就是要打车或者是要就是开车的话，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慢慢的学会骑自行车了。 你是怎么慢慢的学会骑自行车的呢？ 就是逼自己。 就是一种好像是物种进化的感觉，是吗？ 对，就是感觉我必须要掌握骑自行车这样的一种技能，要不然我就要被这个世界淘汰了。 好了吧，27岁才学会骑自行车，咱们就不聊你的心路历程了，好吗？ 好好好。 但是我觉得北京有些季节、有些时间段、有些路段还是蛮适合骑自行车的。 我觉得光华路就还蛮适合骑自行车的，因为如果是特别是热的时候，因为光华路两边的树特别茂密， 对， 所以你基本上都是在树荫底下骑，就会感觉很凉爽。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线城市并不是自行车是万能的交通工具，好像是真的要短一点啦。比如说小黄车他们的 slogan 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我有一次从咱们这儿下了播，我让我回东直门，然后我不是想骑自行车吗，想文艺一把，我就戴上了耳机，弄了一个小黄车，边骑边听歌。可是我后来发现距离有5公里，当我骑到3公里的时候，我就很想很生气，你知道吗？当时很暴躁。不管怎么样，在这样一个雨天呢，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啊。不管骑自行车是不是你喜欢的运动，总会找到一些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陪你一起享受骑行的心情了。 对，没错。那马上要来到的是北京的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那在之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内容。 是的，来听一首下雨了。 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等不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 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98.2 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好开心。 开心什么？ 开心回来啊，开心看到很多老朋友的面孔。 对，欢迎将军，欢迎吾皇 Verona， 欢迎基因那点事儿，欢迎淡蓝色。 是的，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再次要提醒大家，在大后天，也就是周一26号。我们将有一个大型的17个小时的连续的直播活动。那我和珊珊是作为第一组出现的主持人。 主持人一哥一姐嘛，你懂的。 我是一姐。 我是二哥。一姐和二哥。你知道有一天咱们俩没在直播，大概是前天，然后基于那点事儿发给我一条讯息，说王爽和孔文在调戏水水，是这你们频率的一姐。那一姐已经坐稳了，水水恭喜恭喜。 我觉得基因那点事儿没有理解我的地位，我觉得他们不是在调侃，他们是在做事。 好了，看到很多朋友们咱们在留言。我觉得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刚才是谁讲说我不喜欢下雨天来着？ 我们很对不起吴皇。吴皇说他那儿刚刚停了雨，然后好不容易晴天两天，然后打开收音机听到下雨了。 其实我跟水水都是喜欢下雨的人。哎，我是喜欢下雨的人，你呢？ 我是喜欢待在家的时候外面下雨的人。就是我要出门的时候 not okay。 明白。那我估计吴皇应该也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在出门，他就很不喜欢下雨。那要不然咱们送他一首跟下雨没有关系的歌好不好？送你一首 雨一直下， 雨中集景。咱俩路线都是一样的。 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扰扰的雨中， 哒哒哒哒。不知道大家 雨一直下， 气氛不算融洽， 我能体谅你的雨天， 你为什么换歌不告诉我， 偶尔胆怯你都了解。来，我们俩接下雨的歌，你接下来 刚才忘了欢迎小苹果了，先欢迎小苹果啊。然后还有好屋三强，你也看了是吧，是孔文在调戏水水对吗？你和孔文是同学吗？ 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我毕业那年他进校。 明白了。是算是校友啦。我以为你们俩很熟。好了，珊珊叔叔要开启自嗨模式了。接跟雨相关的歌是吧？ 对。 你先来。 在那场淅沥沥哗啦啦纷 纷过分了，我觉得刚才唱过的不能算。 算一下了。 好的。雨。淅沥沥下着小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来， 雨一直下， 雨水。 我生气了。 气氛不算。 将军，快来帮我想下一个歌词。 啊，来。 雨啊。 嗯。 跟雨有关的歌曲。 嗯。 跟雨有关的歌曲，雨，雨，雨中集景。 嗯。来。 能播歌儿，雨中集景，我来听听怎么唱啊？ 哗啦啦啦啦下 雨，哗啦啦啦啦下雨啦，哒哒哒哒哒哒。 让我来想一想啊，雨的对不对？雨、嗯、雨，我刚刚都还在想想，我想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嗯，这是对的啦，这是的，嗯，然后他们有提醒哦，你看是没有提醒，你看情深深雨蒙蒙， 是的 ，Water 淡蓝色说情深深雨蒙蒙， 嗯，其实你不觉得雨是一个挺爱出现在就是 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里面的意象， 影视作品里面的一种意象， 嗯，就各种各样的，就算不下雨，一定要弄个洒水车。 消防车 前面瓢泼大雨， 嗯， 然后男女主角的头发都是干的。 随风今天的心情是不是不太好？就你偏心珊珊也就算了，然后你还在 这边。随风一直都偏心我啊。 是吧？嗯。但是我不高兴哦，我觉得你把我叫做大男子主义，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不算是大男子主义。 他什么时候说你大男子主义了？ 之前我看到了，然后一直记在我自己的小本本上。 嗯，水水没有大男子主义了， 没有大男子主义。 他这个人只是性格比较烦人。就是性格不好，你知道吗？天生的，没有办法。 OK， 嗯， 那我们在雨中，其实在家有很多很多很幸福的事情可以干。 对，咱们说回雨是吧？ 对，就比如说可以看个电影，吃个泡面。 哎呦嘿，刚才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好像下雨的时候，如果很大的雨，我也不是很好意思叫外卖了。 嗯， 觉得外卖小哥会特别特别的辛苦。其实。你有没有想起来曾经奇葩说有一道辩题，就是雨天叫外卖到底是不是犯罪， 恶劣天气 叫 外 卖 算 不算犯 罪？对， 这现在算是恶劣天气吗？这种瓢泼大雨 算。 那你觉得叫外卖算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真的是要叫外卖。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们客店里面就没有生意啊。 嗯 嗯，你不觉得吗？ 外卖小哥会很累耶。 但是很多工作都很累了， 嗯， 就是我只是觉得说他可能这个工种他可能要承担的这个困难是，比如说你在路上你可能会被雨淋、嗯、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监督那些外卖的公司，给他们配齐装备、嗯、 有道理， 不要让他们的身 是的 身子沾到水， 是的， 其实就还好， 对，给他们买装备好不好？感觉好像在打一场什么样的游戏。 嗯，淡蓝色让我们想想现在开车的人的心情，开车的人的心情还好吧？我觉得可以想一想现在等车的人的心情。 嗯， 特别是站在路边等车的人。 对， 嗯， 小苹果也说了，唱一下刘德华的《冰雨》，不是唱了吗？ 冷 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女孩，接上，开头就也都很 ending， 就 ending 都很 perfect， 非常非常非常 opening 和 ending 都很 perfect， 很棒。 好，刚才聊到泡面，其实是因为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像雨天，的确是如果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你窝在家里。煮一碗泡面，捧着看剧是一件很幸福的体验。 对，你有没有觉得泡面是那种因为邪恶而带来幸福感的东西？就你觉得吃一碗泡面热量很高、而且你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健康。 是的， 但是你就是觉得泡它会很有幸福感， 就很喜欢泡它。 我决定今天中午吃一碗泡面， 爱你你就泡它。 嗯， 我们之所以聊到这个呢，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出国总是要带泡面呢？ 为什么呢？我也很想知道。 不，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最后到底有没有总结出来大家为什么爱吃泡面，好不好？有一个调查显示呢，说31%的中国游客出国旅游都会带泡面。如果你会看到这样的微博的话，不要惊讶，因为这样的泡面，这样的微博非常的普遍，就是，哎，把我的行李箱搜了个遍，没收了5袋油泼辣子方便面。我妈妈因为背面有一个小小的鸡肉两字、就是机场来收的 okay, 就费尽心机，早知道直接带红烧牛肉面了、大家出国就会带各种各样的面。 对， 31%的中国游客出国就会带泡面嘛，剩下69%的游客感到十分后悔。这个调查的结论是这个样。 这个调查的这个结论不 OK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全部的人都是或多或少的带泡面， 对， 就是带了的很开心，没带的很后悔，是这个意思吗？ 流氓兔说了，我刚刚经过一段深水路段，感觉车子飘飘然了。我刚刚其实也经过了一些深水路段，就是桥下会有些积水，但是我出发的时候稍微早一点点， 勇闯激流的感觉， 对，就是勇闯天涯那种感觉，很像激流勇进。可是大家还是要避一下深水啦，就是比较考验车子的涉水能力，如果真的搞不巧的话，再出现什么小小的意外特别麻烦，所以大家还是要躲一下啦。而且我一真的要提醒大家，雨天开车要小心。我今天开车的时候有点害怕，哎，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雨刮器刷刷刷刷刷刷刷都这么快了，我的前挡风玻璃还是模糊的， 因为雨太大了， 对，雨太大了，而且我看其他的，因为那个雨是水嘛，折射之后我跟其他的车距有判断，好像就有点小小的问题，以前可以擦肩而过，现在只能就是躲得稍微远一点点，希望大家多小心。 但你不觉得雨其实会让这个城市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吗？ 对，收。好，吴三强说，在床上听你的歌不再喜欢暖床，什么意思啊？ 就是 醒了是吗？听我们的歌立刻就醒了。说到泡面，随风也说了，泡面是火车上的福利。将军说吃不惯老外的泡面，也要自己带泡 面。我想问一下，老外的泡面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吗？ 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泡面是好吃的。 然后欧美人其实不怎么吃泡面。 对， 对，然后。然后很多同学也在说了，好吴三强就说带不带泡面的都后悔。你是的意思是说带泡面的后悔带的少是吧？ 流氓兔刚才讲他不是经过了这个深水路段吗，他说有一些漂移的感觉可爽了，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感觉自己飞起来了，很像飞车女侠的感觉， 并不是一种抱怨，对不对？ 对的。 好，那既然我们讲到了要出国这个话题，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又是我们两个， 没有，还没有说完呢。 还没有说完是吗？ 你欺负我，我说完了我会告诉你的好不好？刚才不是说到一个调查吗？31%的中国人出国会带泡面， 真的是变本加厉。 剩下69%的人会感到很后悔。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吃泡面呢？因为吃不过外国的饭菜嘛。像很多你出国的话，你最久可以坚持多久只吃西餐？然后要必须找一家中餐厅，川菜也好，火锅也好，去吃一顿。你呢？ 我一个月。 你一个月可以吗？ 我可以一个月。 你好棒、哦！ 但是一个月是极限。 就是会抓狂， 就是一个月如果再不吃一顿辣的或者是中餐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的确是很多出国人，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花蕊少年明星出国旅游的节目，你看李菲儿同学就是在吃泡面。然后他还说在意大利，说第一次把泡面吃得这么干净。有一种网友的说法说，泡面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中国胃的奥特曼。开盖子，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朵白莲花伴随着袅袅的热气从碗里升腾而起。就是那种热腾腾的感觉。 我明白， 我觉得中国人喜欢吃泡面其实是喜欢吃热腾腾的感觉。你在国外很多食物是看起来其实是冷掉的， 对， 你别管是沙拉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主菜牛排什么也好，就是没有那个冒热气的感觉啦，没有那种家的温暖的气息， 热汤的感觉， 对，热汤的感觉。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早饭？没有吃早饭的话，看到这张图片应该会生气吧？ 我生气。 你会生气吗？ 会。你知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在食堂点过一种叫做石锅煮方便面的东西。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就是你想石锅就总是那种特别热的那种热热的汤嘛。然后它煮的方便面的那个感觉就很好吃。 的确是，就是那种热腾腾的感觉。你看随风也说了，说下雨天呢吃碗面心里确实很舒服。包括呢大家都在表达对于泡面的好感。你知道吗？我觉得泡面在什么场合下吃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刚才其实有一个朋友留言，我已经忘记是谁了，大家可以再提醒一下我们，说在高铁上面吃泡面简直很幸福。可是我觉得在高铁上，在飞机上面，其他人会很讨厌有人吃泡面的。 对，味道会很大， 关键是会勾起那个 很馋的感觉。 所以你看志明救春娇了吗？哦，春娇救志明了吗？ 我没有看，我看之前了两 部。那部电影就是他有一个创意，就是他说就是他要给一个泡面的品牌打广告嘛， 嗯， 然后他的这个创意就是来自于你这个灵感 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在飞机上去模拟一个场景，就是一个人吃了一碗泡面， 嗯，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求吃泡面， 啊，对对， 所以空姐就不允许，或者说就空姐就会 不允许大家叫泡面， 没有，空姐就会觉得说第一个吃泡面的人很讨厌。 嗯 嗯，因为泡面的话你就要拿，就是又要 拿 开水，拿 很多热水， 对，然后你又要拿那个就是泡面一个一个 的，而且吃完之后剩的汤汤水水多少不一，有的时候会剩很多汤，有的时候剩的汤就比较少， 对， 而且还要空姐去处理，就很麻烦， 对，很麻烦， 对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吃泡面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在那种特别密闭的公共场合， 嗯， 那样的话其实还挺讨厌的。 是的，有人评价说泡面是来自东方的一种神秘力量。你看像运动员啊，比如说咱们那些国家队的运动员，嗯，他们平时应该是不能吃泡面的，他们很健康，对不对？ 对。 包括中国女排估计也是不能吃泡面的，但是他们的总教练郎平总是在深夜吃方便面。他还在 CCTV 5对记者说不要告诉队员。我不让他们吃方便面，我每天晚上都吃方便面。他说他吃面是为了缓解压力。 嗯，但是因为他吃面可能是因为他是教练了。 对，他是教练，没有那么， 就是他其实不是很需要那个体能方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参与，当然也是有体能了，但他可能更多的是在战略上，所以吃泡面的时候估计能够鼓励他的战略思考。 嗯， 对不对？ 嗯，对。我代表郎平谢谢你，好不好？我代表郎平 谢 谢你。 嗯，大家都是好姐妹。 嗯，那说到泡面呢，嗯，除了刚才分享的郎平这个非常有趣的图片，还要跟大家分享一张这样的图片。 嗯， 哈哈，这是在马德里的地铁上，马德里， 这个，不 OK 哦。 三个年轻人在吃一碗红烧牛肉面。 嗯， 左右两边的人的眼神， 就快要把吃面的这个人杀掉的眼神。 嗯，对。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早上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早上我也很想吃一碗泡面啦， 嗯， 就觉得热乎乎的很舒服。可是我今天我不会吃，我觉得还是只要但凡能控制住，不是说现在我就要吃这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其实过了一个小时好像就会没有那么想了。就泡面的确不健康啦，平时还是少吃一点比较好。 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准备要辟谷的同学，然后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泡面的照片， 嗯， 然后就问说我要不要吃， 嗯 嗯，然后很多朋友都说要吃，然后我跟他的就是说我说不要吃， 嗯， 因为其实你都已经在挣扎了，你就是很在意健康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哎，你相信我，无论大家说要吃还是不要吃，他做的决定一定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决定。 我明白， 对， 嗯， 所以无所谓啊，你就回答吃。当所有人都说吃，他就会不吃了。 哦，是吗？ 你不觉得吗？ 他最后就是没有吃啊。 他肯定不会吃啦。 嗯， 他就是表现出，他就是想告诉大家他在辟谷，然后他这个人其实一直很坚定。我觉得这样的同学很讨厌啊。你告诉他吃，你态度就是你吃啊，你倒是吃啊。就不知道这条朋友圈的意义在哪儿。 你的态度真的有很差，你知道吗？嗯， 我真的觉得啦，他其实自己已经有决定了，还问个鬼啊。 OK。好，大家注意到我和珊珊今天其实穿了一个主题的装， 是的， 嗯，我们今天穿的是一个就带有英语字母的一个装扮。为什么要有这样 一 个装扮呢？ 其实就有朋友问了，说这是电台统一的情侣装吗？嗯，不是， 这是我们两个自己配的情侣装。 对，我们自己买的。 嗯， 吴老师，台里能不能给报一下？好了，不能，我认，好不好？主持人自备服装。 嗯， 我们上面写的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波波七日斯特，是这么一首歌吗？ X Y Z。 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开启水水英语水山山水水英语课堂这样的一个节目。 没关系，主要是水水在教 了，还是山山了。嗯。 好的，那下面就进入山山水水英语小课堂。 对，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说哪一些包应该怎么叫，然后在国外的时候你在买包的时候就不用总说 thank you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and that one this one do you have this one smaller one That red one.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出国购物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熟悉购物的一些常用的用语啦，就会经常用这种 this one, 我要这个，或者是 that one, 给我拿这个来看一看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也会想想我是不是应该多学几句。 对，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好不好？ 第一个吗？ 好， 包包吗？比如说在国外买包包，如果大家是女孩的话，可能会自己买嘛。如果你是男生，可能会给妈妈或者是女朋友买嘛。如果你买包包的类型， 给自己买。 我没有下载男生的包包的图片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包包长这个样子。 好， 这种包包是什么类型的包包呢？ 这个包包是 手提包。 对，那手提包怎么说呢 ？Top handles。 Handles 就是 handle 的 handle, 是的 ，hand 手，然后 handle, handles, 对， 其实就是有一个拎的东西啦，上面， 对， 所以叫做 handles。 Top handles 翻译过来是顶部的手柄， 对 ，handle 是手柄嘛，包括你平时在地铁里叫扶紧的那些东西，那算手柄吗？那能叫 handle 吗 ？handle 这个词平时哪里还会用到啊？日常情况下， 就是这件事能不能 handle, 能不能 handle, 能不能握住，是不是？ 能 不能 hold 住， 能不能搞定？ 这种感觉， 能不能搞定的感觉 ？Top 是顶部 ，top handles 顶部的手柄，其实就是一个手柄的这种包包。 对的，好，然后第二个包包， 这种是手提包的这种单柄的包，就叫做 top handles。 没错。 那如果是其他的类型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因为我搜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包包。这个是什么呢 ？Tote， 哎，你知道是 tote？ Why？ 其实 为什么 tote 就是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呢，它比那个 shopping bag 又稍微小一点。因为我们会看到 shopping bag 嘛 ，shopping bag 就很大的那种。 是的 ，tote 一般来说是比较方方正正一点。 对。 然后是单肩背的，然后不能跨背。 对。 这种就叫做 tote。 Tote 其实它的原意应该是搬运、背负、携带的意思。 对， 所以说 tote bag 泛指大型开放式的这种手提包或者是购物袋，一般是长方形的或者是横向长方形的。 但是它就是 容量比较大，但是又能装东西。 但它就是要乖乖的待在一个尺寸的范围内，因为它再大一点就叫做 shopping bag 了。 对，就不能这么大了。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Coco 所创办的那个品牌，它就有很多tote, 就是那个链条的那个形象。 对，那个就是 tote。 对，包括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啦。大家想好，就这种有双肩的可以背的，然后容量比较大可以放东西的，其实就是统称为 tote。 对， 来看这样的包包叫做什么样的包包呢？ 这样的包包是叫什么包包来着？是叫做 Boston, 这是 不 是 对不对？ 波士顿包应该是。 其实我很喜欢 Boston 哎，因为我自己背的就是个 Boston。 对，你还蛮爱背这种的。 对，因为 Boston 的形状就比较坚挺一点，然后会让你感觉职业感会比较强。 对 ，Boston 算是一种旅行袋吗 ？Boston 算，有一种包叫做 Weekend Bag。 Weekend, 就是在国外 就是 国外就是比较流行 weekend bag, 就是 weekend bag 的容量一定要大到你可以装下你的一套健身装备。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等于是说你上班的时候拎别人会觉得你是职业的。但去健身房你又能从里面掏出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来。 对的，刚才我下载的这张图片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 Boston bag。 这是最近这个品牌出的一个 Jeff Koons 的一个系列。 是的，上面画的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对，然后他都会用这样奇怪的字体写出这个画的作者的名字。 对，上面写了达芬奇。 达芬奇。 整个设计是非常好看的啦。 好看的。 来吧，来看下一个包包的类型，这个叫做什么呢？斜挎包。 Messenger 是吗？ 斜挎包他们其实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 cross body。 OK。 其实就是你把你的身体这样。 cross 斜挎的感觉 ，cross your body，cross body 斜挎包 ，cross body，cross body， 我超级爱，因为我大多数包包除了双肩背就是斜挎包，我就会很方便。 OK， 双肩包就是 backpack。 是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双肩包，双肩包的英语叫法应该叫做 backpack。 backpack， 对不对 ？back 是背嘛。然后 pack 是打包，然后就是包袱的意思，然后就背上的打包的包袱就是 backpack。 对。来好，这个时段分享的最后一个包包的类型，这个叫做什么呢？腰包。 belt bag。 好吧，就这么简单的分享完了，亲爱的朋友们， 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打开之后有很多包包的类型嘛，就有很多包包，就忍不住看。 所以你个人会最喜欢的是两款，一个是 backpack， 一个是 crossbody。 是，如果是 backpack 的话，我是更希望它能更方便。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工作背的就是双肩包，尤其是出去旅行的时候背双肩包，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你可以放阳伞啊、墨镜啊、钱包啊、防晒霜啊、护照啊等等等等，都放在里面就很方便嘛。化妆包等等。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包型你没有放进去，就是 messenger。 Messenger 信封包吗？ 信差包。 嗯，长什么样子、啊、 就信差包，就是那种就是搭下来一块然后扣上，然后就像放信的、哦、就是信差 经常有点像信封的样子吗？ 对对对对，但是它要大一个号，那种包型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那种包型它应该是归在了 top handle 里面，就是归在了手提包里面。 嗯，不是，因为信差包一般都是斜挎的，它也是 cross body。 是吗？ 它也是斜挎的。 那我把这篇文章给你，你自己看看它在哪个包型里面。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复习一遍吧。好不好？ 它在 Messenger 里面呀， 那应该是啦。 嗯，我最喜欢的是 Messenger。嗯，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现在要走时尚的感觉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背 shopping bag。 嗯， 就会背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包， 看起来很像菜市场的那种包包。 对，然后软软的，然后放到哪儿、它都会自己耷拉下去那种、 看起来很时尚吗？这个样子？ 超级时尚的呀。 好的，你又欠揍了，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包包呢？将军说我要上班了，好嘞，路上要小心哦。 嗯， 然后好好工作，好不好？ 好好工作。 最后咱们还是统一复习一下，我这有那个强迫症。 好， 就是要复习。来，亲爱的朋友们，山山水水英语小课堂，托特包 ，tote，tote， 然后 Boston， 波士顿包， 对， 腰包 ，belt bag， 双肩包 ，backpack， 手提包 ，handle，top handles。 斜挎包 cross body， 来，非常老套的问大家，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然后底下一片没有，然后一般来说老师就会接，好，学会就好。 小苹果说，水水唱歌很好听。好，这件事情过去、咱们在聊这个包包的时候，浩屋三强说、没看明白品牌包的好看和奢华，英语学会了。你俩是英语老师吗？ 我们俩是好为人师。 我们俩是好为人师的英语爱好者， 就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找到一个环节来满足自己好为人师的梦想。 水水英语很好，水水是去英国留过学的，然后、所以说我才喜欢这个山山水水英语小课堂，顺便纠正一下自己的读音，它是英式发音啦。 但是你的就是学英语的这个热乎劲儿还没有消退，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了。 我已经热乎很久了。 对啊，我就说没有消退啊。 英语不需要热乎劲儿啊，因为它是技能型的东西啊。它会用到，所以我觉得就还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即使刚才吴黄说他不喜欢下雨的歌，我依然要给大家播一首《雨中集锦》。哗啦啦啦，下雨啦。 OK， 然后接下来会是云浩和大家一起来聊《我再也不要合租啦》。 是的、 然后这个周末没有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准备下周一26号的大型直播活动，所以大家。在下周一早上7点，我们一定要准时相约，好不好？准时相约酒吧。 下周一见喽。 OK。 珊珊会继续留在直播间，水水再见喽。 没错，拜拜。 拜拜。啦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啊失去了笑，无奈和望着天，叹叹气把口咬，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人都不敢跑，怕无奈。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一号，大家早上好。 是的，细雨说了，说水水走了。是的，水水出去淋雨了。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他和云浩同一个早餐摊了。 对，今天我们是去布雨了。现在外面正下的大呢。 嗯，浩无三强说，珊珊这是第二趴吗？是的，这是第二个 party， 希望大家嗨起来好不好？这个时段呢是水水和云浩一起为大家主持。 没错，刚才刚上一个时段，我刚才听了一点点尾巴，我觉得你们早上给大家很大压力，居然在这边看英语大课堂。 学英语吗？ 对啊，因为。就是我觉得早上听英语的时候就跟催眠没有什么差别、啊、 早上很适合学习啊。 好了，我知道了、实际上是这样， 你要乖了好不好，你要像水水一样，我说学习他就要学习。 OK fine、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在这个时段当中，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这一时段变成我们的这个吐槽时间。 好， 吐槽大会， 最喜欢吐槽了， 最喜欢吐槽。可是你有草可吐吗？据我所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再也不要合租了。你有合租过吗？ 我没有。 你看你就没有什么可吐槽，但是就是勉强， 但是我可以有同理心啦。 对对对，勉强把你那个跟老公啊 大学室 同居或者跟室友啊、那个在一间宿舍也算成是、 也算是吧。 对，也算是， 也算是一起住，其实就是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起住的时候。 对，反正只要不是爸妈、没有理由无限制包容你的人在一起住的其他人、都算是今天我们吐槽的对象。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合租过呢？如果合租过的话，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是想跟我们聊的，欢迎在这个时段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基于那点事儿说、刚才982的广告的声音是伍周彤的声音。是的，他是我们领导嘛，吴老师。你有听到吗？ 进大门的时候我都报他的名字、 对，声音特别的低沉。 是，这里是 FM 982，我不是谁，我是什么来着？ 我不是谁，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天哥说了，说水水走了，现在是珊珊当大王。哎，水水在的时候，珊珊也是大王啊。 对啊，她是女大王，我跟你说， 对不对？ 女大王， 去巡山吧。 对，我们都是巡山的小兵仔。 去吧，去巡山吧。 哎，好，我先走。你确定？ 难道这时候不应该唱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吗？ 大王叫我去巡山，然后下一句什么？我把人间转一转， 打着我的鼓，敲着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 我们俩都不是一个 key 啊！ 我要憋死了，真的坏。累坏了。 好，我们首先看到，哎，其实有朋友已经发来了，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这个互动一下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选这个原因啊，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近期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事情 我才想到这个话题。你知道我老妹啊，她在澳洲读书。 老妹儿啊， 对，我老妹儿。 哎呦，老妹儿怎么了？老妹儿怎么了？老妹儿去澳洲遇到什么困扰了？快来跟珊珊姐姐聊一聊。 当地肯定是跟同学一起合租嘛，但那个已经不算大学宿舍了，因为他们是在校外。然后她近期的时候给我发信息，跟我抱怨说，她跟她的这个室友啊，因为一些矛盾冲突，她突然有一天发现，在她要带去学校的这个便当，就是她可能做的这个餐食盒里面，吃到底层的时候，发现底下有洗洁精。 啊啊啊！什么意思？是他的室友给他弄的洗洁精吗？ Yeah, absolutely. 但是他的室友是不是想给他洗便当盒呀？ Nope，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天哪，老妹儿扎心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算说这个蓄意谋害之类的，还不到那个程度啊。 但就是小小的恶作剧了， 就恶作剧了。这个恶作剧的程度呢，就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我觉得 不可以，不可以。是我的话，我真的会翻脸。 可是我可能我是男生，我心比较大一些，但女孩子可能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 好的，你如果这样可以接受的话，下次你来直播间的时候，我就会 在 你的座位 上 面涂胶水， 对不对？涂胶水，你是有多想让我做全天的直播？ 我觉得你老妹这样的那个室友真的不 OK。 还好我妹心也比较大了，她只是很困扰，我说不至于吧。她的点是在这儿，她不是点是在于，天啊，我好生气，我的饭里被人下了洗洁精。 她有去跟她的室友确认吗？这真的是你要做的吗？ 你相信我，就是她也并不傻，就是真的有确认到是这样。 哦，我不行，我觉得， 所以我就是突然想到，我说天哪，居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 是的， 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合租经历，然后有过各种各样的朋友，身边合租的奇葩室友，但是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过。 你看你说的你老妹儿的这个事情，大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评论，比如说超能小多拉说了接受不了，不肯定接受不了啊。浩无三强还说是不是可以控告啊？就如果真的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造成的伤害其实可以控告的。 其实当然是可以的，如果造成，比如说误食了， 如果造成伤害， 然后造成了肠胃伤害，那肯定是可以的，告到他破产为止。我告诉你，来，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好无三强说，过客同居的经历，过去出差房间有三人间，按床位卖，晚上有臭脚的、打呼噜的。其实如果出去住青旅的话，应该会比较常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青旅的时候有很多那种铺位是就是共用 share 一间房的， 是。 只要单房这个床位的。但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合租经历好了。 哎，你先稍等啊。 好， 豪三强说他以前出差三人间，一个臭脚的，一个打呼噜的。 我想 知道 吗？你是哪个？ 你是哪一个呢？他可能不是臭脚的，不是打呼噜的，就会有另外一个住三人间的另外一个人， 默默记录全程的那个。 另外一个人就会讲说，我今天住了一个三人间，然后有一个打呼噜的，有一个说梦话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讲， 有 一 个脚臭的， 有 一 个三人间，有个臭脚的，有个说梦话的。 对，我跟你说， 就每个人睡觉总会有些小小的毛病啦。 对，大家都是记录自己的点，就像我曾经也一直不以为我是会打呼的。然后直到就是后来幸福的生活开始之后，然后早上起来告诉我对象说，你打呼声好大。我说怎么可能，我这么瘦弱的一个人，我早上会打呼，我晚上睡觉会打呼。然后真的他就是，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比如说比较丰腴的人会打呼噜，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脖子肉肉比较多，可能把你的这个呼吸道挤压。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臆想。 对，然后我刚想说的也是跟他这个有点类似。你知道我曾经哈，就是有过最多的这个合租经历哈，一套房里面，因为当时还在上学期间嘛，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工作出来要实习，所以没钱，然后就租了一个群租房。那个群租房的配置是这样的，我一个男生，然后一间，另外的房间有的是打成了两间，然后呢有七个女生。还有一条狗，就是这个房子是七女一男一条狗。 首先你好幸福，这七个女生都挤成这样了，还要养一条狗吗？ 你知道当时还有那个校内网的时候，然后我发了一条说，哎，我的新房客是七个女人以及一条狗。然后他们就很多人留言说，你是那条狗吗？我说不是。然后大家都吐槽说，哎，很幸福啊，很多女孩在你身边。可是后来我跟你说，崩溃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就是头几天，因为我刚去， 洗手间估计就不行。 大家都相敬如宾，都还蛮礼让我，觉得哎，房间里面有一个男孩子，而且是大学 生。那七个女 生 有漂亮的吗？ 有。里面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博士生，就是不同层阶，然后还有已经工作的白领。 有你喜欢的类型吗？ 没有，因为都是大姐姐。 多大的大姐姐？ 就是都比我大，因为我那会儿很小。 哎，大姐姐他们 就没事走过来会揉我脑袋的那种。 是七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面吗？ 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大，你看他真的是不知人间疾苦的那种。 没有，我真的这七个人，我觉得一间房间里面住八个人，这是得多大的房子啊？ 北京、上海，像这些一线城市，很多地方那个房子会要分单的。 我知道， 比如说一个 我知道， 他会把客厅都给你隔成两间， 板儿隔开。 对，然后当时连厨房都没有，就是把厨房也变成了一个房间。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了吧？ 那七个姐姐住在几个房间里面？ 三个。三个房间， 然后大概是2、2、3这样的分配的情况， 对，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好像还好一点点， 对不对？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从第五天开始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和节律。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作息？ 就是永远卫生间都有人。 早上也好，晚上也好，你各个时间你要去上卫生间，永远里面都亮着一闪微弱的灯。 嗯， 早上的时候你想去上厕所，我建议你头天晚上，建议我自己头天晚上不要多喝 水，不要喝 水 是吗？ 对，尤其还好了，我倒是不用说梳妆打扮，我只要洗脸刷牙就很短的时间。有时候我就会在他们两个人的间隙，我说拜托给我五分钟，我就洗个脸刷牙，然后我就走。就这种， 嗯， 这是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只能自己自力更生。 这还是前阶段， 你买个盆儿什么的解决一下。 再往后阶段，我告诉你，哎，我真的是把多年的这个压抑的这个就是阴影啊，合租阴影，就是借我们的节目时间吐槽给大家来听。我把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你们开心一下好了。你知道后来，就有女孩子，因为她在那个过道里面做饭，你知道吗？她不起灶， 那种电磁炉， 她用电磁炉，她也就煮个饺子，然后煮个什么头先也还好，煮饺子嘛，没味道，熬粥也可以了，还香嘛。 不会吃泡面吧？ 后来她开始煮那种比较辣的那种，就对，就像类似于火锅啊，或者说酸辣粉啊之类那种东西，你知道她一个。造起来以后整个房间全部都是这个味道，马上变成湘菜馆的感觉。就是 不是挺好的吗？ Excuse me? 你就蹲下呀，你拿双筷子蹲下。 太会礼貌问，哎，要不要一起吃啊？ Can I take the seat? 我没有、啊、 要不要一起吃，你就说要啊， 你看 你就端个碗偏偏跑过去啊。 我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我吃不了了。 王三儿总说了，说哎呦，王三儿总来了、 啊、 云浩干了这瓶八二年的洗洁精。他还就是在讲你刚才老妹儿的那个故事啊。 好好、然后呢，我看到这边还有更惨的，说住在地下室的朋友才是最苦的。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在地下室住了好几年，那个苦啊。 嗯，那是比较辛苦的啦。 对，潮湿嘛，不见光嘛，人长期不见光，人会越来越白的哟。 好不重要。 好不重要，对，的确。就 不能这么白，这不是追求白的一种途径。 对，大家有没有像我刚才这种，就是我这个还好说，就是人多而已、对不对？就 大家最 多 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过呀？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身边合租的比较经常见的情况是三个人， 三个人对不对？ 对， 现在都是了嘛， 三室一厅， 三室一厅这样。后来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当然是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但之前七个人、五个人就不断在减少，你知道吗？伴随自己的这个 收入情况的改善， 对是特别直观的。七、五、三、二、一，然后就到现在了。但是真的是那个七人共处一室，不，八人一狗共处一室的那段时间，真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好屋三强说，辣子鸡丁的话还凑合，酸菜鱼就麻烦了。你知道，如果他叫一份螺蛳粉的话，那真的就是想要原地爆炸。我每次闻到旁边有人吃螺蛳粉，我都会觉得是不是厕所炸了。 螺蛳粉很好闻呢、螺蛳粉啊 ，really 啊、 你确定吗？ 我觉得我很喜欢吃螺蛳粉呢、你不爱吃是吗？ 我一直觉得螺蛳粉和榴莲我后来慢慢可以接受了，和臭豆腐并称这个世界三大就生化级别的食物，生化武器级别的食物。 我都很爱吃这三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以后，珊珊可能不会跟我做朋友。 刚好我三强也说这是云云的诉苦日。 我觉得其实也不算苦了，就都有那么一个过程了。就这个时段，就我们的上半时段呢，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丢来一些你们不开心的事情，也让我们开心一下。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多的时候还是和同学有在这个宿舍里面一起合住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在网上也有看到一个帖子哈，这个帖子里面也罗列出来了特别多。 对，在你说这个帖子之前，你看天哥其实给出了这才是世界级的恐怖性袭击的食物。 鲱鱼罐头， 鲱鱼罐头很臭， 你有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我不想吃。 但你有没有看过知乎上有一篇帖子关于鲱鱼罐头、就 是 它能臭到什么地步、那篇帖子我看过最就那个帖子里面罗列出来，有很多网友很欠，从网上网购了这个鲱鱼罐头以后来试验它有多臭。然后有一个人就用旁人的这个反应来印证、他说当我打开鲱鱼罐头的一瞬间，我的室友问我了一句话，说你是不是杀人藏尸了？你是 好可怕是不是？ 你是杀了谁？尸体臭了，最终就现在已经有味道了吗？哇！ 其实你看，说到有味道的食物，王三儿总真的有在挑衅你。他刚才一直说，来云浩干了这包八二年的洗洁精，他现在又说了，云浩干了这碗八一年的螺蛳粉。他真的很在意食物的年份。 年份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啊，螺蛳粉也好，还是刚才那个 螺蛳 粉 啊，螺蛳粉也好， 对， 是那啊， 这次念丝哦， 对对对对对对，螺蛳粉，螺蛳粉，我是真的是没有勇气吃，我跟大家讲一个， 很好吃哎。 你不要尝试说服我，真的我无法，完全无法接受。它并因为它还不像榴莲。 好，走开。 因为榴莲还有榴莲冰糕和榴莲千层可以吃，对不对？ 嗯、 还有甜的。 嗯。 你刚刚说那个年份的事情，我给你想起来，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一个人脏的酒能脏到什么程度？ 这是有共鸣吗？我觉得你今天早上在持续的伤害我。 我就想有这个目的，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外面反正就是天气也没有很好。 一个人持续脏，能有你是经历过身边的人脏很久吗？ 这也是跟合租有关，对不对？跟个共住有关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个奇葩的经历啊，就是曾经我们住这个宿舍的时候， 啊、哦， 我们宿舍非常大， 嗯， 有独立卫生间，六人一间房， 嗯， 六人一间房。然后我们另外五个人都非常爱干净，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也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的， 嗯。 就我们永远看不到他洗澡是什么时候， 嗯， 但是呢，你也看不到他的就是脏衣服啊什么的在哪里，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 啊， 就是永远你都觉得地面虽然是干净的，可是进到那个房间里以后 有味道是吗？ 就哪里都会有味道。然后我鼻子又比较好使，我又很欠，你知道，我就习惯到处嗅到处闻，后来我就发现了， 是狗吗？你就是那个房子里的那只狗，七个女人和一只狗。 对，我就那样 到处嗅到处闻。最后嗅到了什么呢？ 我最后嗅到了味道的来源在上面、 啊、 他住上铺，他算是有公德心的人， 嗯， 他很多不愿意洗的袜子， 哎呦， 内衣， 哎呀， T 恤， 哦， 他把它变成了自己床垫的一部分 啊。人套，你好烦呐、啊！大早上的，今天天所有的心情都被你毁了，我觉得。 好，我给你好心情了。后来我们就把赶出宿舍，让这个勇士不得超生，这样你有好一些吗？ 那他去哪儿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赶掉人家。后来我们就有逼迫他了，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掀他的床，他就把那个放在那个褥子几层中间嘛、 哦。 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掀他床，如果发现的话就直接给他丢掉，这样算不算就善意的提醒？而且 算， 对。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学了，我只能提醒大家，如果是跟别人一起住的话，要注意一下其他人的感受了。 对啊，因为就是卫生习惯是 这种奇葩可遇不可求了。 对，这种是比较少了，但卫生习惯也 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对，我也想 说这种奇葩很少见了。你看天哥也说早上吃的泡面都吐出来了，然后我拒绝这种恶心的东西出现在节目里，我觉得太恶心了啦。 好了，那我们稍微就是把它只去提的稍微高一点点，我们把这个等级哈，不要放的这么低。 我们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吧，就是当时好像大家一起合租的时候，咱们先聊一聊跟室友相处的愉快的经历好不好？我要 cheer up 一下。 哎，我所有 你来聊我 所有不良的经历已经过去了，就 是的吗？ 我不好的经历已经 没有了。你真的要再在节目是直播间里聊这种特别不好的经历，我就要把你飞踹出去。 你看谁让你让我这一期拉主 K， 我跟你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让你拉主 K， 我以后真的很慎重， 就先审一遍我的那个先审一遍我的素材，对不对？ 真的啦，你看 我 要生气了。你说一件比较感你比较开心的事情，和室友相处的，或者是和同租的朋友一起相处的。 哦，那当然，一个人住，我跟你说，一个人住永远不及几个人住一起住热闹。你知道水曾经也是我的这个收容的对象之一吗？嗯、因为我现在房子是一套，就是有空出一间房、 嗯， 他们说我这个房子应该改名叫招待所， 嗯、 就永远身边有朋友，比如说流离失所、嗯、或者刚回北京换工作、 嗯、 或者换房子没地儿住、 嗯、 临时落脚、 嗯， 就会在我那里住。然后水说你应该出一本书， 嗯、 叫《曾经收容》。过的那些室友，因为我的室友收容的都很有意思，比如水、 啊、 我们就会一起去看展。 哎，云浩跟水水一起住过。哎， 对对，不是一间房。 然后嘞，住了多久？ 住了，他刚开始是这么说的，哎，亲爱的，我可能要在你那里借住一段时间。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说大概多久呢？他说可能一到两个月。然后他后来就是淡定自若的住了半年多。 半年多吗？ 对。 水是吃软饭呢， 反正他已经走了、 嗯、然后嘞，水水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这样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觉得，你看大家有在讲了，随风说云浩你过分了，你再这样我就走了， 你够了。嗯， 细雨也说哎呀听不下去了，大家不要走，我也是忍不了了，我真的是。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现在云浩可以用一件事情来弥补大家。 嗯， 可以。 你想知道水 的 什么？我可以告诉你， 我想知道水水的生活怪癖。 生活怪癖啊， 因为我没有跟水水真的生活过了，我们只是停留在朋友的那个 我剪一个能 交接的程度。 让我搜罗一下，我想一个能说的说 他 就别黑得太狠，免得他下次节目过来的时候，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地，然后粉丝就突然开始窃笑。 嗯， 他生活当中的怪癖哦。 嗯 嗯， 他多久洗一次澡？ 四五天总会洗一次的吧。没有了，开玩笑，没有没有，他每天都会洗了，他是一个爱干净的，毕竟他就是看起来还是有这个生活质感要求。 你跟水水在一起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 超级有， 分享一件事情吧，估计都是喝到早上的事情吧。 哦，对，你说对了，我跟你说，他 最难忘的一回， 最难忘的一回啊，那就是半夜回来以后。 嗯， 他自己回来以后， 嗯， 然后呢，就是可能在门口，因为我已经反锁了门，然后他打不开门。 你没有很认真的想跟水水一起住，亲爱的朋友们，水水还没有回来，半夜还没有回到家，云靠在家里反锁了门。 你们跟室友住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门是可以从里面用那个， 那为什么反锁呢？要给他留门呢？ 就是忘了嘛。 嗯，好吧。 然后他在外面就开始就是从开始打我电话我没有接，后来我听到有异响，然后你听到他在门口外面开始自言自语，开始对着自己撒娇，就是开门嘛，就是这种，你理解当时那个状态，你打开以后说， 我请你完整的演绎一下这一段，我非常非常诚心的邀请你演绎一下雨水请你开门的片段。 我没开门啊。我在里面就睡得死得不得了的时候， 来嘛，水水是怎么弄的？ 可能有打电话又发信息，我那会儿已经没有看了。后来我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他又不敢敲得很大。然后呢，那我就说，哎，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隔着门说，哎，外面灯声控灯也是黑的。就是我听到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就感觉有人在蹭门的声音。我大概可想而知，他就是。 在拱， 就 是 这种感 觉， 对对，那个 猫咪一样， 那个门并拱不开啊。如果是一个清醒的人，都会知道你了解、嗯、对吧？然后呢，就外面开始， 他其实就是喝多了，有点支撑不住自己的肉体、啊。 对，没错、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就开始外面哼唧开门嘛、嗯，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喝醉。 他在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我就是只是我不知道他手是什么状态，我只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就开了门以后，然后进来以后第一句就是他的口头禅说：“亲爱的，这样真的不 OK 哦。” 是水水这样还蛮可爱的啦，我能想象出他那个样子来。 嗯，不过 水水其实蛮爱撒娇的。 对，不过还好，他就是不会宿醉太多，就不会有太多次宿醉的经历让我碰到。 嗯， 早上起床，水水在云浩床上这样的情况倒是还真的没有发生过，因为我睡觉会锁门，我也会担心他自己喝多了以后跑错床。 他又不会对你做什么。 那当然不会了、嗯、我只是说就是说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有一些非常奇葩的室友吐槽经历啊，有个帖子，我觉得这些室友之间相处还是可爱的。你看看你讲的这些事儿，这半个小时我都吐了。 哎呦，他超可爱的啦，就是、嗯、 好了啦，你看有一些室友是怎么讲的呢？比如说有一人一句吐槽奇葩室友，有的网友这么说了、嗯、室友晚上都快12点了，拿出一袋面包说，大家快分了，抓紧吃，过了12点就过期了。 就已经到了过期日的最后一天是吗？ 而且是过了12点哦， 好大方哦， 抓紧时间吃一下， 这个时候拿出来给大家吃。 嗯，包括还有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嗯、真事儿，半夜我起夜下来的时候无意中踩到了下铺的头，他没醒，上去的时候又踩了，他还是没醒。 你确定？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个网友这么讲的。蒙大丽蓉， 他还活着吗？ 就各种各样的小情况了。 嗯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吐槽的经历。 嗯，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有好屋三强留言说，有人在夜里挠门也是醉了。的确，如果你是说跟别人合作的话，最好晚上还不要太晚回来。 嗯， 因为有往往就会有情况，就是我刚才的那种，即便没有把门锁上， 嗯， 就忘记留门，可能也会有说把别人吵醒的情况。 是的，来继续吐槽一下各种各样的奇葩室友好了。我觉得这个帖子里真的有些留言还蛮可爱的，比如说、 啊、 有个叫做德南王 Frost 的网友说，晚上梦见舍友死了，第二天6点多惊醒， 然后看一下， 爬到他床上摸了摸没死，我就继续睡了。 这是一个有爱心的室友。 包括有叫做 mini 的网友说，我接电话的时候永远有人在旁边喊，无痛人流，下一位。 为什么？ 就是室友在跟他作怪呀、 啊， 对呀、 啊， 室友在恶搞。 明白，我明白。还有就有室友在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旁边的室友在模拟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网友叫做门鹤要放弃治疗，他说。梦话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炒鸡标准，你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神级的室友？ 梦话说英文啊？ 嗯， 我的天哪，这不跟你们俩有？ 你不会梦话说英文吗？ 我好像也有过。 我有的时候会梦话说英文呢。 哇哦！ 嗯， 是梦到自己在旅游吗？还是要一个老外 的时候会比较放松。其实你放松的时候会有一些 小 小的对，然后流露出来。可是你比如说你平时在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你会比较紧张其实紧张反而有可能会英文讲得不好 对对对对 但你放松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你是 喝就 喝 懵的时候是最容易 大飙 英文的时候 就是英文水平的顶 部 grammar 走开 it's okay fine never mind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是的 半夜上铺起床踩到我的床我在梦里一脚把他的脚踹下去了然后就听见了噼里啪啦 哎 呀 妈 呀 的声音是吗 至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应该也是大学宿舍的这个室友哈 对的我觉得大学宿舍真的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最后这个时段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来舍友给10086客服打电话能打两个小时最后竟然把人家小姑娘约出来了 真的这是居然会有 这是一个叫做 ZZZ 萌的网友发出来的评论他的极品室友 哎，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你只要肯上心什么都有可能我曾经还有跟朋友在大街上就是小女生哈像那个人家站岗的那个武警啊一般武警都是体面无私不会跟你多言的不让拍照禁止立行就是这种上去跟妹说你好帅啊一直围绕在别人旁边然后各种没事过来拍个照啊什么的完了过来说个话啊什么的磨叽了半天要到了别人的电话号码 我的天哪 这是不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大家要心存希望哟 是的好吧听给评论的说还有这种操作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退出花椒直播去给客服打电话了呢卡金马不要走好不好不知道 Water 淡蓝色还在不在这个时段呢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点整了送 Water 淡蓝色以及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一首歌叫做浅蓝色一起来听一下吧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年轻人欢迎归队，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欢迎回来。 是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室友啊之类的这样的事情了。你看天哥讲了他自己的小故事，他说我的室友在寝室里从来都是皇帝的新装， 这个 曾经吓跑了来寝室检查的女老师。 啊，男生吧，是吗？ 男生啊，这是正常的情况吧？ 对啊，因为男生在房间真的是不会穿东西吧？ 对，你知道当时我曾经有一个男生的同学嘛，他跟我讲他在男生的寝室里面，寝室楼，你知道寝室楼是大概一层一个洗澡间嘛？他有一回就是忘了带换洗的衣服去洗澡， 然后洗完光着跑回来， 洗完之后呢光着跑回来，拿一小盆儿嘛，拿一小盆儿跑回来，就是很慌张的在楼道里奔跑，然后这个时候宿管大妈出现了，宿管大妈说，哎呀别跑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没见过。 的确是，就 还蛮可爱的， 就跟老妈有时候冲进洗澡间的时候拿个什么东西，哎呀有什么挡，从小看你长到大的，就这种话是一样的笑。 是的，其实说到合租的室友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跟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萍水相逢的人住在一起，肯定会有各种， 对不对？ 对，但是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的。 当然会，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呢，你可能说，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时段吐槽的一些小问题，卫生习惯呢，甚至有人说，会不会占用太早 的 时间呢？生活节力啊，对对对，这些可能都是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哈，并不是说这些琐碎的事情吐槽完了以后让它继续发生，而是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尽量规避这些问题，或者说能够如何让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和一些。其实这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有没有觉得？因为当你真的是不断的在换室友，不断的在换房子，因为在北京和上海，包括很多城市生活的主题就是搬家， 对的， 就只要你搬家，就会面对到新的人。 有的时候换个工作就需要搬个家， 对的， 因为城市比较大嘛， 是的，通勤的时间要尽量短嘛，所以就是一旦你换到新环境遇到新的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对于自己的一种修行状态，也许以前你碰到的是不爱打扫卫生的人，也许你下一个就要碰到是不爱讲卫生的人，也许再下一个碰到的人就是 会经常带不同的人回来的人、 啊、 还会有人喜欢在房间里面轰趴的人、嗯、反正总之就会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人。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小的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 多挣钱自己住。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是最终，这是我们今天最终的这个目标， 嗯， 就一定还是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嘛，一方水。 我觉得到一定的程度下，当然是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了， 对， 可是，在我们还是在上升期的时候，总是需要和别人去共享一个生活空间的话， 对、嗯嗯嗯， 到底应该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呢？云浩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办法可以支给大家？ 有， 嗯， 非常多， 比如嘞。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说舍得的问题，有舍才有得，就是不计较。 嗯， 这个不计较呢，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记的这个，就是在跟室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记下来很多事情。嗯、比如我刚刚说的、嗯，其实我就是当时是在计较的状态。 嗯， 如果我当时如果现在心情蛮恬淡， 嗯， 人淡如菊的话，那些事情就都不是。 你刚才说的事情不要再让我想起来了，那些事情没有办法人淡如 菊。好，让我们翻篇好吗？ 现在直播间里还有浓浓的味道，你知道吗？ 浓浓的酸辣粉的味道，对吧？ 对 ，Let it go，Let it go， 好吗？ 嗯，好了，讲的冠冕堂皇一点，就是说尽量不计较。嗯、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更早一步，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就是在择选室友的时候就挺慎重起来。 嗯， 就是当你在找寻一个地方要去入住的时候，除了房屋的居室环境啊、所处的地理位置啊这些交通便利状况之外， 嗯， 其实跟你一起住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说等到这个环境已经在那儿了、嗯、这个人已经在那儿了，你再想办法去适应， 嗯， 那个过程其实挺难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嗯、你也没必要委屈自己，而是在选择室友之初的时候、 嗯、 有几个小 tips 啊，就是职业，就是比如说第一，职业方面的这个差距跟你不要过大、嗯、比如说作息，职业的这个作息 大概是相关作息这样， 对，相 相关的职业这样比较好， 对，你不要说你是这个日常通勤族，然后他是从事这个经营一些这个服务性行业、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自由散漫的这种在家的一个 homework 的一个办公方式， 嗯，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碰撞， 对的， 然后再来者呢，就是尽量哈，尽量这个我没有性别歧视意思啊，但尽量男生和女生不要混租， 尽量 尽量，对不起，尽量男生很好，扣 第四遍了，我已经忍不了了， 五十块， 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 follow me， 尽量 尽量金锦乐阳亮 三生二、 OK， 语言 方面与几方面，对，就是你说的这意思哈。然后就是我刚说的，哎，我说到哪儿了？ 不记得了呀。 就是时间上来讲，不要跟自己 差 异太大， 作息差不多。 然后尽量呢，尽量呢，嗯、对不起，第五遍五十块又没有了。尽量呢，就是不要。 也没有那么多钱了，其实一共也没有多少钱，还说了五遍又五十块又没有了。你这样开始给节目组交钱了。 对，我都是上班交钱的这种。 嗯。 然后呢，就是尽量的。 对，尽量什么呢？ 你在给我挖坑，对不对？ 我没有啊，我只是提醒你。 男女生不要一起。 第一遍是尽量，第一条是尽量的找相关行业的作息时间比较接近的。 嗯, 嗯 啊，第二条呢？你觉得呢？怎么样选择室友嘞？ 尽量不要男女混住，即便要混住的情况，尽量。探寻一下，就是在支出的时候问一下他会不会有经常对象过来的这个情况， 嗯、 就别是说，哎，我两个人合租，结果最后经常变成了三人共处一室。 对，还是要问清楚啦。 对，这个就非常的尴尬。如果是就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啊、爱出者爱返庆。哎，我 福王者福来，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戴眼镜，我实在是看不清我们离远的这个提字器。 嗯， 然后呢，这是两个小的 tips， 如果还有的话呢，就是在找寻室友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 什么呢？ 就是事先了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朋友的这个基础在，但是还不要太熟。就是我们说室友最好的是要相敬如宾，就他不要是你生活圈里， 大家给彼此留出各自的空间，是不是？ 他不要是你生活里最亲密的朋友， 嗯， 但是呢又不要完全是陌生人， 嗯， 就完全是陌生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人品如何啊等等等等， 嗯， 就是比如说朋友的朋友，哎，这种就可以，因为人以群分，多少脾性不会差别太大。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些关系特别好的也是可以住在一起的，真的两个人脾性相投是完全 OK 的。 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一句话说，拆散这个世界上顽固友情的兼顾友情的最好的两种方式，嗯、一借钱，二、 合租吗？ 对，合租。 有可能，因为人相处太近了之后，枕边无美人，近处无伟人嘛。 是的， 大家都会有好多的小缺点、小毛病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就会滋生矛盾。 是的，所以呢，就是第三条就是这个了，不要跟特别好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这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 我不太同意， 是我的小题，就是我不会和特别好的，像我跟水就是一般关系。 嗯，那倒是看出来了，就是同治一个早餐摊的关系。 对， 其实我身边真的是有那种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们俩彼此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们俩就合租，而且他们俩好的那种可以 share 自己的衣橱，真的是，我真的跟你讲一声，我今天可能需要一条红色的裙子，我没有，我能不能穿你那条？它是 OK 的，两个人都 OK， 对， 就属于两个心都很大的人， 对，两个心都很大的人在一起完全可以，只要不要忘记关火、关水、断电就可以。 是的，在这里希望就是跟大家其实总结一下，第一条，你如果找室友的话呢，那就是要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不管是他从事的行业也好， 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不要太大， 对，生活作息，比如说他的感情状况，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习惯， 好像做侦探哦， 各种各样。真的要全面了解了， 是 刚开始就了解清楚，后面的麻烦才会少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合租的朋友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没错， 哪是你的活动范围，哪是共同的使用范围，哪是共同的空间啊？我的鸡蛋你可不可以用？谁要做饭？谁要拖地？怎么轮值？我就刚开始真的要讲清楚。 哇，上升到了一个好具体而且非常明确的范畴， 不是吗？难道 是这样了？所以有时候旁观者清，虽然没有合租过， 对， 但却是知道合租应该是注意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跟其实跟别人合作或者是合伙创业是一个意思。 对，当然是。 其实就是合在一起做事情嘛。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住在一起是缘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大家也不要吵，也不要闹，没有就是触到你底线的，只要是小矛盾，大家还是要冷静下来，想要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也是婚姻之道。 哦，所以你是因为就是。对了，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说法，说长久的婚姻相处之后发现， 就像两个人是在合租，是不是？ 对，两个人不过是在对相敬如宾的合作。哎呦天哪，好 sad 呀，这个说法。 其实说到今天是合租这个话题，我又想到另外一篇我前两天刚刚看到的文章，就是人应该学会哪三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而这三种能力其实并不是在书本上可以学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际交往中的能力。人际交往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做期望值管理能力。 期望值管理，这个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知足常乐其实就 是 期望值的管理。 就是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种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角色是个坏人，你对他的期望值 很低， 然后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个大好人， 他 就开始突然比如抗日了， 超级大反转 等等等等，你就突然觉得现实情况减去期望值， 那 个差值很多，你对他的这个得到的满足感和快乐值其实就是很高。 所以一般带着主角光环的那种你都不会太爱，就对。 对的，所以说带着主角光环的不会太爱吗？ 不会，一般旁边的人反而会 不。带着主角光环的一定会爱，因为他的现实和期望值是一样的。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公式了，我觉得就是你对他的喜爱程度停留在这个期望值高期望值的幻想上。 可能是现在剧作的这个问题，反正我知道哪个人是主角之后，他一定会最后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牛，然后让身边所有的人为之俯首称快之类 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进入一个团队，或者是刚开始进行一份工作，你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就大招频出，我又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其实时间久了，你如果一旦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做不到，领导和同事就会对你很不满意。 是这样，当然就是因为你把事情做得太满，别人永远旁边的人是不会知足的，人是这样的，总会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是的， 除非因为现在不像我们考试，我们考试的时候说，哎呦，有100分这个满分哈，可以考到100分。但等到你工作和现在阶段性这个成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的。你做得太快，做得太好，做得太成功，领导会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对， 所以我们的收听率不要太高。 刚开始不用太高，大家不用刚开始的时候送太多礼物，好不好？ 要给我们一个线性增长的空间， 稳步增长。 是的， 其实这个现象呢，被总结成了5个字，叫做"不胜任陷阱"。 具体来说，其实就比如说刚才你刚开始的时候出了很多大招，然后大家都对你期望很高，可是实际上一旦做不到一些小小的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人负面评价就会像潮水般涌来，有的时候对你的评价反而不如那种平时一直表现平平的同事， 对， 你就会很不爽嘛。 所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什么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杜拉拉是从一个职场小白，然后慢慢成为了职场大牛，然后自己刷卡买车，自己走上人生巅峰，就一定会要有这样过程，就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缺点，你让人是有这样的，就有同理心， 对的， 就是一定要看到你的不足，一定要看到你的，就有时候，哎，我说实话，我觉得下期可以聊那个话题，就是有时候和朋友相处，朋友未必希望看到你过得好，就是完全好哈，不是说希望 你 坏，你 可以过得好，但是请不要比我好太多， 对，是要看到你身上一些瑕疵，人也有瑕疵而可爱嘛。 对的，另外呢，说到这个期望值的问题，大家在情感生活当中肯定也会看到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种浪子回头会收获特别多的赞美？ 我再说一个比较接地气儿的，就是就人家会说离过婚的男人 会疼人， 会疼人，就是其实是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说法， 对不对？ 因为好像就用了公式来算，快乐值等于你的现实减去你的期望值，像比如说浪子回头这种情况，你就凭什么就觉得他是个浪子， 反正就觉得他是个渣了， 对， 他也不会怎么样，怎么负责，怎么靠谱，结果哎，他突然开始暖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哇，好不容易哦，所以你爱小包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我超爱小包总。 对啊，小包总， 小包总没有扎过呀。 不，他没有扎过，但是大家对他的那个，比如安迪也爱他嘛，对他的判断本来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点 女朋友很多， 对，女朋友很多，花花公子，然后脸皮比较厚，死皮赖脸。 不是哦，我觉得这样的人爱上就是会很认真， 是啊，所以他就是给你一个大反转嘛。 对，我觉得小包总应该是对每段感情都很认真， 哇哦，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爱他了。这天在巴黎，你去找他了？我看到我朋友天天发他朋友圈。 杨硕吗？ 是啊。 他在巴黎吗？ 是啊，参加时装周。 哦。有他联系方式吗？ 直接他本人的吗？没有。 能不能拉个群？在节目里公开。 对啊，你是一个 公开喊话， 你是一个正在享受婚姻和生活幸福的已婚女孩哟。 看看小包总怎么了，又不影响什么。好了，的确是这个样子啦，就是浪子回头这种现象也是表达了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公式，那就是你的快乐值等于你的现实减去你的期望值。当你发现这个期望值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容易感知到失望这样的负面情绪。 你知道我外公他在那个墙上挂了一幅字，然后是他自己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就是人最难的境界是糊涂，就是很多事情不要计较，不要放在心上，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期望值不要太高是一件事情，对自己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别太高。 是的，而接下来这个理论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是其实是一个心理的文章，比如他说这就需要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值进行有效管理。比较常见的手段是憋大招，有一些在对方期待之外的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便拿出来用。 这个可以理解一下哈，就是如果你要落实到生活行动当中，像我们刚才说的，工作不要做得太满，话不要说得太满，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你不要说哎，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在什么之前做到，你说我尽力，我努力，我拼尽全力，那么这样是可以讲的。但是你说哎，我一定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一旦没有做到的话，听到这个话的人就会对你有一个减分的判断了。还有比如说在跟情人在一起，恋人在一起的时候，送礼物 啊， 起初不要送得太大。 你好心机啊，云浩！ 哎，这是不是一个相处的一个 tips？ 是的， 对不对？如果起初送的太大，一旦下一份，我跟你说，第二份是非常难选的，第三份更难选。就是当你初在一起，什么100天啊，或者什么他生日啊送的时候，然后到了你跨年什么圣诞节，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真的会让你原地爆炸。 还是要慢慢来，是不是？ 对，慢慢来。 好嘞，比如说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也是可以佐证这个公式的，就是咱们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学霸，总是让人哎呀我这次又考砸了， 这种人超讨厌，我跟你讲， 然后最后又考了第一名。 他很烦，他就是那种人说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看电视看到9点多，我的天哪，我作业都没有写完，我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把它写完，哎呦天哪，马上要考试，我最近都没有看书，怎么办，然后考出来以后， 对，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会砸自己的信誉值了。 他这个是把别人的期望值降得 太 no， 就是他每次这样反反复复，其实大家的期望值会越来越高 啊。对对对对，我说反了，对别人的期望值会去期待说，哎，看他能够怎么样，就 对期望值会越来越高，所以说他就会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他就期望值越来越高，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所以有些就是那种咱们小时候会经常遇到大学霸。反而在大考当中考砸了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啊。你说这样的，就有一种叫做临考综合症，就是的确是面对到考试的时候，而且越大的考试越容易发生的情况。更没有一些人在面对生活当中和就是现代工作当中的阶段，有一些人平常工作挺好的，但如果你一旦给他一个什么重任，比如说有一个大单的客户要去谈，或者有一个会议上要做一个演讲，要做一个 PPT 的一个宣读，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对他来说和平常可能有差别，算是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出纰漏。 是的， 而且一定会出纰漏。 嗯， 就这种人就是其实是临考综合症的一种，就给自己太大压力， 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了。 嗯， 其实我分享这个在人际关系交往当中的小小的一些小 tips， 也是希望大家比如在合租的时候，你反正都是要跟他进行在一起了嘛，是吧，那就好好的跟他相处。 嗯，既不要期待他是人间天使，也不要期待他能成为你的这个闺阁好友，就把他当做相敬如宾，能够礼貌相待的这个同租人就好。 那这样吧，因为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咱们今天聊的是合租这样一个话题，咱们俩最后再一人分享一件曾经跟别人一起同居的时候 的 合住的时候最温暖的事情，最难忘的事情吧。 嗯，我想想看好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分享恶心的事情，大家会真的是想 你温暖的事情也是恶心的吗？ 没有，我开玩笑了，我只是因为第一时段我觉得吓跑了太多人。 还好啦，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温暖的？ 我曾经有跟我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是女生，然后胖乎乎的一个很可爱的女生一起合租， 好可爱哦。 对，到现在也是最好的朋友，就是彼此生活当中最大的大事件的时候都有参与到。 嗯， 这个女孩子在当时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她出差，然后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就你知道我经常运动嘛，有一次我真是把自己 no 做 no die 作死了。 皇帝的新装吗？ 不是，是我有一次把自己作死了，就是 你受伤了。 比那个还要惨一点，是我就是吃完饭吃的午饭吃的太多，然后没有那个充分消化，就是打球， 没有控制自己在。客厅就 不是就去打球，就去外面运动，然后回来以后就觉得说自己有点腹痛，然后腹痛，然后第一天痛我忍，喝了那个什么一些胶，就是 藿香正气水之类的 这种什么颗粒啊胶囊冲剂，第二天又痛，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为什么肚子一直在痛，我都把自己裹得像个虫一样，就躺在床上码成一条。到第三天，他本来是要隔几天才回来，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 好温暖哦！ 我起来以后，我整个人感觉就很虚弱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回来了。 嗯， 他回来了以后，然后呢是叫了车，但那会儿我已经痛到浑身就是大汗，豆如以下雨下的感觉，汗如雨下的感觉。然后呢， 豆大的汗珠， 对，豆大的汗珠一直在往下流， 一直流。 如果就是。接下来呢就把我送去了医院，就是电视剧里话发生的情节，送到了医院以后拉着他的手说 我不想死， 对之类的， 救我 之类的，倒没有那么夸张了，反正就是最后阑尾炎了。你知道我最后切除我就还是要恶心一下下，我切了一条 阑尾炎 培根一样那么长的阑尾，就是已经超级大的那个炎症面了，医生说你真的是能忍，居然痛了两天，因为是急性的你知道吗，就再痛下去很危险，但他是 这件事情跟吃多有关系吗？ 吃多了千万不要运动，就不要吃完了以后没有消化好，不要运动，容易胃下垂，容易急性阑尾炎，还容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吃多了如果即刻运动的话，是有可能有急性阑尾炎的。 是的， 就食物残渣不小心进入阑尾，然后引发炎症吗之类的？ 我不知道是食物残渣还是哪里出了问题，反正总之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胃塞满了，本来脏器空间就有限，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消化好，你又跑去激烈的运动，他们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不开心。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小小的故事吧，其实也跟生病有关系。 对，我就是他把我送去医院，然后陪床，然后做完手术，完了又回来了以后，回到家，因为要回家在家静养嘛，在医院躺两天照顾，回家的时候又躺了一周，然后才要拆线。然后在这期间的整个过程，就是除了就是吃喝，全部都是他来，拉撒我自己来。 拉撒他也替你来不了。 嗯， 可以是吗？其实 可以 是吗？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够实现呢？其实我觉得好像是有这种存在啊，就是真的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你脆弱的时候，需要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很感激他，他做的很多事情都变成温暖的点点滴滴。 真的。 但我当时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女生嘛，有的时候就是会不舒服啊，就是一个月总有几天不是很舒服。是有一回我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这室友就一直在照顾我，然后有的给我倒热水，一会儿来问问你肚子疼不疼啊，给你个暖宝宝啊，然后一会儿问你喝不喝热水啊，喝不喝红糖水啊，然后倒点给你去打饭啊，给你带回来等等等等，就是那时候你就觉得很温暖了。 对，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想你得多心酸，发个信息吧，哎呀算了，这种情况下也挺常见的，也没有什么好发的，自己呢又解决不了，想吃点什么又没力气，所以有人在身边还是好的。就我妈经常说一句话，就家常里短哈，这样说一句话说，哎呀，你不要一个人住，你那房空着，给别人让别人过来住。你这他经常这样说，我说天哪，你难道不想一想，说我的房租是自己在担吗？ 那你就找一个人合租啊。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不要老一个人，就一个人住着，就是 要 有一个照顾， 在身边做个伴儿。 对对对，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在恋爱了，不然他就要催我结婚了。 你在恋爱吗？ 有啦。 现在吗？ 对啊。 Right now 吗？ Yeah。 此时此刻吗？ Yeah。 男的女的？ 是吗？这是可以说吗？不是，这个是可以聊的吗？ 女生啦，逗大家玩啦。好吧，那今天节目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就希望大家不管是一个人独居呢，还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呢，还是有一个合租的室友呢，都能有一个相处的愉快的氛围啊，好不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虽然下着雨，希望大家有明媚的心情。 现在已经放晴了，所以希望各位朋友的心情能够跟天气一样，雨中带点甜。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大家会继续在这个时段听到微微一笑了，然后6月26号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直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再见，拜拜，我是珊珊哦， 云浩跟你说再见。